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时间一分一秒的度过，田哥不说行动取消，也不说立即行动，队员们都焦躁地看过来，丝毫没有因为隧道里气温偏低而感到寒冷，甚至个个的额头都有汗水。田哥抬起手腕看了看表，现在时间已经是12:40了。田哥果断地决定提前10分钟行动。好，开始行动。六个人依次进入了电梯井。许刚先行降到了电梯顶，他查看了一下，发现电梯的监控和警报都是独立系统，于是小心翼翼地给电梯的监控接上了静止图像，又将其他警报装置做了手脚，这才拆开了电梯顶的安全窗，接应其他人下来。田哥撬开了电梯门，又将外层门撬开一道细微的缝隙，观察外面的情况。电梯出口到保险库大门之间漆黑一片，很显然，他们启动了超灵敏的光感应警报系统。田哥低声说，2号行动方案。留在电梯井内的雷毅已经用一个特殊装置截取保险库光缆的反馈数据流，然后做成循环格式，听到田哥的命令后立即截断警报系统，用其他制作的虚假的数据流取代，这样即使光感应系统及其他警报装置察觉异常，警报也无法传送到系统内。做完这一切之后，许刚将雷毅接应下来，六个人带着叶世仪走出了电梯。田哥说，许刚检查独立警报系统，雷毅开始破解防盗门。田哥的话刚说完，一道红外线光柱突然从保险库大门方向射来，定在了田哥的下巴上。不能动，田哥忙在一旁说着。他调节夜视仪，放大保险库门的画面，好半天才确定，他说，这是一个独立警报系统，如果他找到物体的移动，就会立即报警的。天青在一旁啧啧称奇说，谁设计这么变态的警报器呀？天哥，你千万不能动，也不要咽唾沫，这个东西的灵敏度不算太高，但也不低，可能听一分钟，也可能听一个小时，你不要急，我们一定会继续完成计划的。许刚说完走开了，查看是否还有其他的警报装置。田哥咬牙切齿，但是不敢动弹分毫，他瞪着眼睛看其他人完成各自的任务。许刚和田青拿着麻醉气体罐向两旁的监控室和警卫室抹去，雷毅在输入破解程序，解除真空状态和光感应状态，启动防弹玻璃门。周世涵和杨豪明已经在做开保险库大门的准备了。片刻之后，许刚和田青回来了，两个人在田哥的面前做了个 OK 的手势。雷毅回过了头，脸上有自信的笑。前方一片坦途，只不过 天哥下巴上的红外线的光柱没有丝毫移开的迹象。天哥心中在焦虑，难道真的要在这儿站一夜吗？徐刚开玩笑地说，兄弟，我们先走一步了。但不知为什么，徐刚的这句话让田哥的心里涌起了强烈的不安。他想叫住徐刚，但却无法张嘴说话，只能看着徐刚和田青向前走去。田大哥，你别着急，一会儿我们过去就把那个警报装置解除了。雷毅说着，然后背起了两台笔记本电脑，避开了那几道红外线的光柱，跟随着几个人向保险库的大门走去了。身后的电梯里似乎有轻微的响动，电梯井上方的隧道里一定发生了异常，这一次才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从头到尾的被人算计了。天哥心中焦急，但却不能动，只能看着五个人穿过防弹玻璃门通道，一步步地向保险库接近。天哥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电梯里走出了一个人，似乎已经站到了他的身后。那个人戴着夜视仪，手上握着锋利的刀，嘴角有残酷的冷笑，却迟迟没有动手。天哥的手轻轻地放在了腰间的刀柄上，冷汗不知不觉中顺着眉头淌下，流过夜视仪，在鼻尖汇聚，眼看就要滴落了。红外线光柱依旧在，那滴汗珠很有可能触发警报，导致前功尽弃。天哥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前方，徐刚他们刚到保险库的门口，正在研究如何解除红外线警报系统。汗珠越聚越多了，终要滴落了。田哥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眼看就要滴落的时候，一根手指突然横插过来，汗珠滴落被接住了。从田哥的角度，他只能看到正前方。因此他不明白为什么汗珠滴下去了却没有触发警报。但田哥听到了衣物的轻微的摩擦的声音，他确信有人出现了，甚至替他解除了触发警报的威胁。但这个人是谁呢？有什么目的呢？田哥缓缓地拔出战术突击刀，静静地等待着警报解除。保险库的门前，许刚终于找到了解除警报危机的方法，并且顺利地使红外线感应器失灵了。天哥在光柱消失的一瞬间，腰间发力，一记回旋踢向后吸去，然而他什么也没有踢到。电梯门前及两侧通道一个人影也没有，情况有异，原地待命。天哥通过耳麦下达了命令，然后转身冲进了电梯。田哥迅捷地爬到电梯井内，摘下了夜视仪。雷伊放在那里的笔记本电脑仍旧在正常的工作。他无声地攀爬到出口，谨慎地向外观望，却一个人影也没有看到。简奇没再留手，这本身就很异常。田哥小心翼翼而又迅速地钻出了井口，手中握着带消音器的枪，仔细观察地面和四周的情况。地面上有几滩凝固了的血，三具尸体还在，那扇门被巨大的水泥块堵住了。天哥无声地走过去，水泥块后面也没有人。天哥通过耳麦呼叫简奇，但没有回应，耳麦里连电流的杂音都没有。这个局面莫名的诡异，刚才在下面是否真有人出现过呢？简奇又究竟去了哪里了呢？天哥心头的不安越来越强烈了。就在天哥开始考虑取消行动的时候，隧道中突然传来了脚步声，天哥立刻躲在了水泥块的后面，握枪的手又开始出汗。 那个人并没有进入隧道，而是在外面发现了什么。他说：“锦旗，锦旗吗？醒醒，发生什么事了？”天哥听出那是马凤元的声音，这让他感到困惑。狙击手为什么会离开自己的狙击点呢？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天哥立即走出了水泥块，发出了暗号，跑到隧道中。天哥看到剑气倒在血泊中，他的后背被刺了一刀，鲜血淌了一地。马凤元抢先开口问：“哎，你怎么上来了？行动取消了？”天哥把枪插回了肋下的枪套，说：“下面的情况不太对，我上来看看怎么回事。行动没取消，你怎么下来了？剑气又是怎么回事？”天哥试了试鼻息，剑气还活着。马凤元说：“哎，不是你病了我下来支援的吗？”“上当了。咦，这小子病真大呀，心脏居然还在右边。”马凤元给剑气包扎着伤口，摸了下心跳。天哥和马凤元合力把剑气抬到了隧道内，用几件大衣垫着地面，暂时让他靠在上面。昏暗的光线下，简琴脸色苍白，那张曾经阳光的面孔此刻看上去倒像是见不得阳光的吸血鬼。天哥说：“你通知杨浩明带人下来接应，情况有变，张大成可能已经先动手了。不过计划不变，我下去继续执行，换你留守在这里，要注意安全。”天哥说着拍了拍马凤元的肩，重新钻进了电梯井。他没有看到马凤元嘴角上的冷笑，以及剪齐那紧皱的眉头。天哥回到了保险库的外面，库内行动组已经做完了打开保险库合金门的准备。天哥做了一个聚拢的手势，六个人头对头站在了一起。天哥说：“外面的情况不大对，不过还要时间，咱们尽快完成它。”天哥的声音已经恢复淡定了，似乎上面发生的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库内行动组对合金库的模拟训练太多了，熟悉到闭着眼睛都能完成。不过在开启大门之前，雷毅又对库内的监视系统做了手脚，让内外的人都看不到真实的画面。之后雷毅用特制的遥控器启动了一号库内的麻醉气体装置，等了两三分钟后，六个人这才各司其职。在雷毅发出确定的信号之后，主副钥匙一起拧动，缓缓将大门拉开。一号库内灯火通明，六个人匆忙摘下了夜视仪，好一会儿才适应了库内的强光。他们看到一号库内的地面上倒着十几个安保人员，组件为保护那颗非洲之星和欧洲王室的珠宝，银行下了多大的气力。其实这样做反而削弱了一号库的安保力量，因为保险库本身的防盗系统已经很先进了，有温度感应、声波感应、震动感应、红外感应，每一样都够天哥等人忙一阵了。但为了安插这十几名安保人员，这些警报系统都取消了，变相的支持了天哥的行动。本来到这里的时候，留守保险库大门的有两个人，但现在又变成雷毅一个人了。天哥郑重地对雷毅说：“如果真有危险，别跟上次那样冒杀气，自己先撤回去，告诉你家老子情况不对。”“ 放心。” 雷毅坚定地说，“ 你们的背后就是我的背后，我知道怎么做。” 天哥摇了摇头，和其他的四个人继续向前走。到了二号库的电梯口，周世涵留下了。 田哥和田青还有许刚走进了电梯，不过留下一根线捏在周世涵的手上，然后按下负四层的按键，电梯缓缓下行。田哥深吸了口气，道二好苦了，如果这里边还有人，那么他们肯定会发现电梯下行，会直接打电话到上面问情况的。如果不是自己的人，他们肯定会按下警报的按钮，必须在这之前解决可能存在的威胁。田哥皱着眉头想着，库内行动组早就研究过这个问题，并且研究出六七套解决的方案，但在模拟训练中万无一失，并不表示现实中也会一帆风顺的。天哥的口气不容置疑地说，八号方案。八号方案事实上是库内行动训练最久最熟练的，也是成功机会最大的一个行动方案。在计算着电梯将要到达底部之前，许刚扯动不停放出的线，周世涵接到了信号，立即通知一号库门前的雷毅，于是雷毅立即切断了二号库的电源，电梯在到达底部之前停住不动了。 行动！ 田哥率先带上了夜视仪，撬开了电梯门。让田哥有点意外的是，电梯间与外层的门之间有30几厘米的空隙，田哥皱眉不语，向缝隙下看，底部已经不远了。田哥没时间思考这是为什么，和许刚一同撬开外面的电梯门，进入了漆黑无光的二号库。在叶世仪的帮助下，整个二号库一览无余，和雷一鸣制作的复制品一模一样。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们一个人影也没有看到。田青突然说，哎，你们感觉了没有，这地面似乎动了一下。许刚点着头说，嗯，我也感觉到了。田哥完全没有感觉，他只想着尽快完成任务。他说，先找王卫的保险箱，别记错了，一号是一号。三个人分散开，田哥刚要迈步向前，许刚突然拉住了他和田青。田哥回过头，许刚松手指向地面。夜视仪里地面就是平坦的地面，并没有什么异常。许刚做了一个摘出夜视仪的动作，田哥和田青也都摘了下来。许刚掏出了冷光手电向地面照去，田哥一眼看去便倒吸了一口冷气，禁不住咽了口吐沫。地面上密密麻麻地悬着几百根金属线，每一根之间或多或少都有联系，动一根便可能是整体晃动，而金属线的尽头是一台独立供电的警报器，上面还配有自动拨号装置。田青哀叹着说，这哪儿人过得去的呀。周世涵，田哥与许刚相互看了一眼，异口同声地说。三个人重新回到了电梯内，拉动了细线，上面得到信号，重启了电源，三个人回到了一号库，说明情况，留下雷毅一个人接应，四个人重新进入了电梯，仍旧按原定的方案进行。这一次，电梯离外层门的距离缩小到20厘米了。田哥愣了一下神，想到了一种可能性，电梯不是垂直下降，而是斜着下行。进入二号库内，田哥和许刚支起的照明设施，二号库内顿时变得明亮如白昼，不过有阴影的地方也就更黑了。周世涵活动了一下手脚，到墙角提气一跃，整个人便挂在了墙壁上。只见他壁虎般迅速贴着墙角向前游移，不一会儿就到了二号库的另一头，轻飘飘地落下，按许刚说的方法终止了警报器的工作。 虽然使用电能的警报器被终止了，但许刚警告在二号库内仍有防御系统，一些机械结构的精巧的装置，例如炫光弹释放麻醉性气体的机关。这个还好说，天青说，但你们看，这里一共有几百个保管箱，有大有小，就我一个开锁的，这要开到什么时候啊？天青望着保险箱叹息着。周世涵从工具包里取出了几根撬棍，没时间一个个开锁，用这个。二号库的保险箱采用了很多先进的科技，锁也是极为精巧复杂的，但在暴力破解的情况下，那些科技手段和复杂的锁具都成了防君子不防小人的摆设。四个人分头行动，逐个撬开每一个保管箱。当天哥撬到23号保险箱的时候，他心中忽然一动，想起刘寿元在保险箱里的那首词，那里有一句，看客23笑谈中，会不会就指的是23呢？天哥一直认为刘寿元放那首词在保管箱绝非没有目的的，一定是有所暗示的。天哥禁不住心头的激动，手上动作更快了，没一会儿保管箱内那个厚厚的资料袋便呈现在他的眼前。天哥快速地翻看了一下，里面有文件，还有照片资料，还有一块移动硬盘。天哥大概地看了一眼，他的双手顿时就颤抖了起来，不过他没有犹豫，迅速地将资料塞进了大背包，又继续地撬下一个保管箱了。资料袋中是陈栋文与李香秋以及雷一鸣瓜分华天集团的证据。汪伟生怕别人看不明白，还透露下四个人制定的侵吞国有资产计划书的画面，存放在移动硬盘内。移动硬盘上贴着的标签上注明与郑栋文、雷一鸣、李香秋女士共勉。直到这一刻，天哥才明白雷一鸣盗窃保险库的真实目的，他不过是想把证据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他说的那些为民除害的话依旧是谎言。他不止骗了天哥，甚至连自己的儿子也骗了。天哥眼前似乎闪过保险库复制品的深坑，闪过周圆圆和周子祥的笑脸，闪过刘寿元信任的目光，闪过李香秋坐在约翰林对面时那狡黠的冷笑，闪过雪山上冈底斯活佛和洛桑那相似的深邃的眼睛，最后定格在雷一鸣那张似乎充满了正义的脸上。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窃密》。 来的梦想，爱你爱我就在实现梦想。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一次单纯的心灵朝圣之旅，竟引出种种诡异神秘的事件。一盘布局精巧复杂的棋局，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窃密》，作者田高希，演播艾宝然。 雷鸣的话全都是谎言呐、田哥的脑海里生出了无法抵制的怒火，但田哥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平静地继续完成任务，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现。绝大多数的保管箱都是空的，但除了汪伟和田哥的物品以及本次珠宝展的贵重的珠宝之外，竟然还有32个保险箱内有东西，不是价格不菲的古董，便是信件和照片。周世涵找到一个资料袋，里面有3张光盘，还有一个账本，他无法断定哪些是汪伟存的证据，因此全部洗劫一空。20分钟后啊，整个2号贵重品保险库便被4个人搬空了。走，立刻撤退。田哥拎起了背包，率先走进了电梯，但4个人还没有发出信号，2号库内的电源突然自动恢复了。徐刚压低的声音说，都不要动，也不要大声说话，现在库内的机关都启动了，只要让他察觉到一点异动，咱们都得死在这儿。站在电梯内侧的天哥慢慢地伸出了手，按下了关门键，电梯发出了叮的一声， 让四个人的心头都是一颤。好在这并未触发警报系统。电梯门终于关上了，几个人长出了一口气。虽然在复制品里模拟训练了两个多月，各种情况已经深谙于胸，但是真正的保险库内还是出现了意料之外的事情。可见复制品就是复制品，无法做到完全一致的。电梯缓缓地运行着，十几秒后停下了，叮的一声，电梯门打开了。但雷毅不在电梯口，而且整个一号库看上去怪怪的，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四个人都本能地没有迈出电梯，面面相觑，在对方的眼中看到了不安。天哥掏出了纸笔，轻轻地写下了五个字。机关启动了，他递给了徐刚，徐刚看后点了点头，又递给了其他人。周世涵目光闪烁，不停小口地咽着口水。天哥又写下了三个字，怎么办？徐刚皱着眉头，在纸上写下了两个字，算办。天青一眼看到差点笑出来。天哥犹豫了半天，终于还是在纸上写下了四个字，九号方案，递给几个人传阅着。九号方案是以周世涵为主力量身打造的方案，因为一号库内所有的机关都有一个共同的破绽，就是顶部。徐刚和孔淑玲研究过，这些机关都是针对下部的，顶部留有将近50厘米的无警戒空间。雷毅也通过计算证实了这一研究。50厘米对于普通人来说只能趴着，更不用说是顶部。就算受过训练的特种人才，借用机械也很难做到只在50厘米的范围内活动。但田哥的库内行动组里偏偏有这样一个怪才，活壁虎周世涵。50厘米的空间足够他活动了。田哥带上了夜视仪，调到了检测红外线的选项。他看到外面的红外线是并不固定，而是活动的，这和复制品内的红外装置一样。而且电梯出口这一侧的红外线距离墙壁有40几厘米，完全能够执行九号方案。周世涵平心静气，让三个人把他拖起来，贴着墙壁轻轻地递出了电梯间。三个人齐心合力向上抛，周世涵也脚下发力向上一跃。在无声无息之中，周世涵壁虎般的贴在了墙角。他稳定了一下重心，然后迅速地向保险库出口的方向游移去了。天哥探头望着周世涵消失的方向，心底突然涌起了不安。他慢慢回身，打开周世涵留下的背包，并没有发现非洲之星、缅甸王翡翠和印度之星也不见了。于是立即写字问其他人是否见到，得到的答复是没有。天哥眉头紧皱，他在纸上写下了11个字，他不会回来了，我们被他卖了。许刚立刻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顿时张口结舌。时间一分一秒的度过，周世涵真的没有回答。事情已经发生了，三个人被困电梯间，只能等待奇迹发生了。现在天哥开始重新回忆，他有一种感觉，周世涵加入偷天计划的真正目的恐怕就是这颗非洲之星。从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天哥就感觉周世涵并不反感替雷鸣办事， 不像他后来声称的那样，内心矛盾挣扎，他的眼中甚至有一种阴谋得逞的得意。只是那时田哥并没有深思，而且在执行阿修罗计划的时候，周世涵也丝毫没有显露出他贪婪的本性，他隐藏得太好了，一切都只为这颗非洲之星。时间度过得异常的缓慢，但三个人都已经汗流浃背，不得不关上电梯门，以免触发外面的温度感应器。天哥再次检查周世涵的背包，发现光盘和账本还在。天哥舔了舔嘴唇，感到幸运无比，真正的证据还在手中，周世涵一定会回来的。徐刚焦躁不安地说，怎么办呢？啊，就一直困在这儿吗？等明天被人抓现行吗？天哥说，周世涵有问题，那杨浩明也可能有问题，不过他们都是你们老板找来的人，会不会从一开始就是在算计咱们呢？天哥这么问的时候，许刚的眼中掠过了惊慌。许刚一口咬定说，不可能啊，我跟老板不是一天两天呢、啊、他对外人下手从不留情啊，但对自己人那是从来不玩花活的。天哥声音依旧平静地说，但你不是他的人呢、啊、你是李香秋的人啊。许刚一站，慢慢地转向了天哥，你是怎么知道的？哼，又不是什么大秘密，我都能看出来，雷鸣大哥也早就看出来了。说到这儿，天哥长长地叹了口气，接着说，李香秋在算计雷鸣，雷鸣不是同样在算计李香秋吗？结果就是咱们被算计了，困在这儿了。田青突然掏出了一枚拳头大的钻石，他会回来的啊！那正是非洲之星。什么？他拿走的那是假的？天哥的话音刚落，在电梯的外面，一号库内响起断电后警报装置停止工作的声响。天哥立即撬开了电梯门，外面果真是一片漆黑。三个人带上了夜视仪，拎起了各自的背包，向保险库外奔去。保险库的大门依旧敞开着，空气中有一种肉体组织烧焦后的恶臭。三个人快步走到了门前，第一眼便看到门外的地上躺着一具烧得半焦的尸体。带着夜视仪无法分辨出那是谁，天哥立即摘下了夜视仪，打开冷光手电筒照去，那具尸体是个陌生人，他是被电击而亡的。天哥皱着眉头走出去，将手电筒的光柱照向了其他的地方搜寻，立即发现门后重伤的雷毅。雷毅的身边是一台笔记本电脑，屏幕碎了，只有小半还能显示图像。雷毅声音很轻，仿佛随时都可能死去。他说，快走快走，我不行了，杨豪明有问题，周世涵也有问题，别管我，快走快走。天哥转头命令说，徐刚背上他撤。徐刚走过来，在天哥的帮助下轻轻地背起了雷毅，向专用电梯通道跑去。田青拿起了两个人的背包跟了上来。你们快走，我回去拿周世涵留下的背包。田哥说着带上了夜视仪，反身冲进了一号库。情况不对，局面很复杂，危机重重，田哥必须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当田哥拎着周世涵的背包返回的时候，身后一号库内的电源再次重新启动了。田哥眼前顿时一片刺眼的白光，他连忙摘下了夜视仪，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向前奔跑。 就在他跑到第五层防弹玻璃门时，保险库大门与专用电梯通道间的电源也瞬间启动了。田哥的身后，防弹玻璃门在一扇扇的落下，空气被抽离，高灵敏的警报器正在重新启动。田哥的时间不多了，当他冲进电梯，关闭所有的光源的时候，外面的光源也同时熄灭，光感应警报器启动了。田哥重新戴上了夜视仪，发现脚下有温热的血滴，他抬头向上看，没有发现人的踪影。许刚和雷毅还有田青都不见了。田哥压制住心中的不安，攀爬到电梯的顶上，发现电梯肩上的电脑被人破坏了。周世涵真的叛变反水，又或者雷一鸣决定提前收割成果，开始抛弃不必要的人员。田哥蹭蹭鼻子，顺着安全梯向出口爬去。就在这个时候，电梯突然启动了。田哥心中一惊，立即丢弃一个背包，加快速度爬向出口。当他钻出电梯井进入隧道的时候，电梯箱几乎是贴着他的脚尖擦过去了。一定是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上面的安保人员发现了异常。那么从现在开始算起，留给田哥撤离的时间不多了。隧道内寂静无声，和田哥进入保险库前并没有什么改变。简奇还靠在水泥块的后面，只不过胸前又被刺了几刀，血流了一地。田哥警惕地向四周张望着，然后背起背包走了过去。简奇已经死了，但他临死前在身侧的衣服下写了一行没有完的血字：小心马蜂。田哥把简奇的眼睛合上，心头阴云密布，身后电梯井内有嘈杂的人群，安保人员马上就会追上来了。田哥最后看了眼简奇的脸，然后戴上了夜视仪，起身冲进了漆黑的隧道深处。在离银行地下隧道口不远的地方，重伤的杨豪明倒在了路边，同样是被人从背后刺了一刀。田哥停下看了一眼身后的人生近了，于是毫不犹豫地继续向前奔跑。如果按照原计划，行动成功后要从地下隧道进入烂尾的金融大厦，从那里的后门离开，杨豪明会在那里接应。但现在的情况是，杨豪明被召唤下来，然后同遭暗算。田哥熟悉这手法，只是初看简奇的伤的时候并没有确定，现在的十分肯定了，动手的人是马凤元。但马凤元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田哥没有向金融大厦的方向跑，而是选择了地铁站的出口。他占据熟悉地形的优势，没有多久就把追兵甩掉了。现在是2008年10月1日凌晨2点，国庆再过五小时天就要亮了。从进入电梯井行动开始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给田哥的感觉像是度过了一生的时间。齐心合力的协作，舍生忘死的友谊，成功的喜悦，还有队友背叛时的困惑，无数的阴谋都在这短短的两小时内集中爆发了，让一直喜欢铁血激荡生活的田哥也感到了不适。田哥在地铁检修通道内无声地前行着，沉重的背包里是欧洲王室的珠宝。田哥在电梯井内丢弃的是自己的背包，这个是周世涵的。田哥感到荒诞滑稽，谋划了这么久，最后拿到手的依旧是五颜六色的名贵石头，这在田哥的心中是五味皆烦。这时检修通道内突然射出了一道光柱，光柱后有人大声地问：谁？谁在那儿啊？田哥一愣，立刻明白这应该是真正的地铁检修人员。 就在田哥想着如何答复的时候，黑暗中突然响起了一声枪声，声音很轻，但是检修人员向前倒下了，手电筒摔出了几米远。田哥本能地向一旁闪身，枪声不停，有子弹擦过胸前，刀锋般割破了保温的夜行衣。田哥藏身的地方是射击的死角，但如果想要离开，则必须进入对方的射程。田哥拔枪贴着墙壁弹出去射击，然后用背包挡在了身前，向不远处的地铁的轨道门撤。对方的子弹如影随形，得要避免击中背包。田哥立即判断出对方一定知道背包里的东西意味着财富，这为田哥提供了一个机会。他用背包做挡箭牌，踢开地铁轨道室的门，跳了进去。田哥举着枪在铁轨间倒退着行走，直到那个维修出口从眼前消失，那个不知身份的开枪者也没有露面。田哥转身的时候已经把包背好了，沿着铁轨逆向奔跑着。他没有在地铁金利大酒店钻出来，而是反向选择上一站。基地外的地铁站的出口，在那里有一辆车，那是田哥最后的希望。然而没跑出几步，一只死寂无声的耳麦突然有反应了，先是电流的噪音，紧接着田哥听到了雷的惨叫声。他停住了脚步，在阴冷无风的隧道内转了一圈，然后猛地扯下了耳麦，惨叫声依旧存在，并且就在前方。田哥心中莫名其妙的一阵激动，向前狂奔着。田哥跑到前方的时候，却一个人影也没有。他吸了吸鼻子，却真实的嗅到了淡淡的血腥气，于是低声呼唤着田青和雷毅的名字。在这里，田青的声音在铁轨旁的排水明沟内响起了。田青和许刚还有雷毅三个人从排水明沟内坐起来，两只手电筒亮起。田哥这才看清，雷毅的嘴里咬着蒙面的帽子，脸上满是冷汗。走啊，不能停啊，后面有人。田哥上前把背包换给了许刚，小心地背起了雷毅。许刚气喘吁吁地说，你怎么跟过来的？其他人呢？田哥脑海里立即闪过了捡起死不瞑目的眼睛，杨豪明痛苦扭曲的脸，还有那行没有写完的血字，小心麻风。不知道啊，不知道，不过咱们肯定是被卖了。我想周世涵和马凤元是一伙的，但他们是谁的人呢？我在下一站外边有辆车，那你们又怎么会在这儿呢？因为背着雷一鸣的儿子，田哥理所当然的把雷一鸣排除在外。田哥背后的雷毅拼命地压抑着痛苦，但田哥分不清他是肉体的痛，还是因为队友背叛而产生的灵魂的痛。田哥感觉得到他的颤抖，无法抑制的颤抖。田青说，我们原来想从地铁金利大酒店站出去，但那边有个失地的人，老子差点也挂了，没办法，这才往这边走的。田青这么说的时候，田哥才发现他胳膊上的血迹。田哥接着说，我有一种感觉，你师弟跟那个周世涵是一伙的。田哥迈过铁轨的时候突然停住了脚步，许刚和田青也都停下了，侧耳倾听。田哥拍了拍背后的雷毅，让他忍一会儿。隧道深处有金属的碰撞声，咣当咣当的响。田哥面部的肌肉禁不住跳动起来，因为那个声音转眼间就变成了低沉的轰隆隆的声音，似乎有地铁驶来了。田哥放声大吼，跑，前面就是维修门，不能停，不能停。田青跑在最前面，找到了维修门的入口，根本来不及用万能钥匙开锁了，直接开枪打掉锁头。

爱他。